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知道小希怀孕，何建国欣喜若狂。就在这时，何建国的爹打来电话，说他率领一队人马赶来北京看病，此刻正赶往小希妈所在的医院。小希闻讯怒不可遏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出租司机可就等不及了，问他们二位到底想怎么着啊，走去哪儿，不走呢付钱。何建国不说话，只看着顾小希。顾小希长叹一声后让司机开车，并且说了去处。何建国感激的一把就攥住了顾小希的手，顾小希呢厌烦的一把就将手抽出去了。何建国立刻就把手收回来了，同时把屁股也向旁边挪开一点，以示他明白。知小心，知谨慎，仿佛身旁是一枚炸弹，他得想方设法不让它爆炸。医院那么大，科室那么多，好多地方都是患者止步，要没个跟医院有关系的人领着，别说农村来的人了，就是何建国去也没法让自己上病房找到大夫，打门卫那儿就得给截住。更何况看完了病以后还有一系列的事儿在等着他呢，不，等着他们，他和顾小希。果然不出顾小希所说，外医科主任吕叔正在手术，肝移植。手术从上午九点一直做到这会儿，吕叔中午饭都没吃，问谁谁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完。顾小希只能带着建国爹他们在病区的楼道里等。楼道里医生护士往来匆忙，一下子五个大仙人戳在那儿，十分的醒目，是十分的碍事。来往的人都会用奇怪的目光看他们一眼。顾小希呢，只能是假装不知。平车的嘎嘎声从走廊的入口处传来了，顾小希精神一振，翘首以待，终于看到了。看到了身穿淡蓝手术士服的护士。护士一手高举着输液瓶，一手扶着嘎嘎作响的平车。不用说，平车上躺着的是刚下手术台的病人。如果这个病人就是内地肝移植的话，那么妈妈随后就到。妈妈到的时候，顾小希却没能在第一时间里看到。当时他正好来了个电话，简家的跟他说书的事儿。他们俩合作了一本书叫《人比黄花》，不料发行部主任坚决反对这个书名，说是卖不动。他主张书名火爆刺激，否则无法在书的海洋里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眼球。顾小希当时就火了，说那就叫地下通道的无头女尸。简家这时候才说，发行部主任说叫我被包养的三年。顾小希的第一感觉是，这书名不错， 肯定好卖，也不是过于低俗。但是呢，听简家的口气，似乎很不喜欢。要不他不会特地打电话来，完全可以等到明天上班。这时候，顾小西才突然想到，被包养，对简家来说，实在是太过敏感的字眼儿，他得想办法说服他。书名嘛，还是得听发行部的，毕竟直接面对市场的是人家，人家最知道市场上需要的是什么，咱呢，就别整天把自己当成文化人了，动不动弄点什么帘卷西风、人比黄花什么的，过瘾倒是过瘾了，可那书呢，卖不出去，不照样白搭吗？正说到通畅处呢，身旁一声突兀响亮的大叫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，是建国爹。 哎呦，亲家母，你好啊！ 同时，人已经三步两步就窜了出去。当顾小西抬头看的时候，他的双手已经握住了妈妈的手了。妈妈的神情是十分的疲惫，刚刚站了五六个小时，近六十岁的人了。他强打精神，跟建国爹招呼，同时闪电般的看了女儿一眼，是相当的不满。这也是在小西预料之中的，要叫他，他也得不满，但是他能说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能说呀，唯一能做的是赶紧收起电话，硬着头皮张罗，妈，他们来看病。 亲家母，这是小西大伯。 建国爹显然对顾小西含糊不清的介绍不满，指着身旁那个农村老汉对小西妈补充着强调，令小西妈在心里苦笑不已。这就是他们的观念，只要结了婚，他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呢也就是他的，一切共有，亲戚也是一样。建国爹没指着那老汉对他说，这是你大哥就算不错了。又有平车的嘎嘎声从走廊的入口传来，32床回来了，喷门切除，胃大部分切除。他们这六七个人不能总是堵在过道里啊。小西妈稍一思揣之后，果断地决定自己呢带所谓的大伯做检查，其他的人由小西带着去科会议室里等。看病检查是件非常麻烦的事，小西妈本人一年一度医院组织的体检她都懒得去做，现在呢却要领着个陌生人楼上楼下的跑。刚刚站了五六个小时，午饭没吃，两条腿灌了铅似的尘，拖都拖不动啊。好不容易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，还不能马上的确诊，有几个项目的结果得过几天才能出来呢，也就是说这事儿还远远的没完，得跟小西谈谈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件事儿，这种事儿，于情于理于哪个方面都说不过去。检查完了之后回到科会议室，会议室里烟雾腾腾，建国爹在抽烟，令小西妈更加的不快。难道小西不知道这里是病区，禁止吸烟吗？你公公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怎么就不能跟你公公说一声呢？但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只让小西开窗通风，自己也去开窗，为的是有点事儿干，可以不用跟建国爹正面的接触。从他们一回来，建国爹就开始张罗，高声大嗓，毫无顾忌，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。 哦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大哥检查的，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坐下说啊，别客气，到这儿啊，就跟到自己的家一样。我亲家母是这科里的主任，一把手，那权力大 着呢。 听到这儿，顾小西不禁的就偷看妈妈，妈妈的脸板得像块生铁。但是且慢，建国爹这才只是序幕，高潮戏还在后头呢。啊，刷杯子， 哎，倒水呀，站那儿干嘛呀？ 这话是对好心赶来帮李叔主任招呼客人的护士长说的。护士长当即就愣在那儿了，人家哪见识过这等的阵势啊。顾小西的脸腾的就红了，小西妈的脸刷的就沉下来了。何建国到医院来了，没敢进去，打电话把小西叫了出去，说要跟他商量他爹他们住哪儿。一看他扔下工作专程跑来，小西就知道他心里其实大主意已定，他来只是为了说服他。果然他想安排他们住家里。四大条汉子加何建国五大条住家里，天哪天哪天哪。住旅馆我出一半的钱。 哎呀，小西，你看又不是没地儿住，干嘛还花钱呢？那谁的钱不是钱呢？啊， 那我住哪儿啊？ 挤一下。挤？跟你们五个大男人怎么挤呀？那要不你先回你妈家住。 小西气得就不说话了。不错，他是跟何建国结婚了，可他家没跟他们家结婚，凭什么他们家一有事就得让他们全家跟着忙活？但是事已至此，再说这些只能是吵啊。就算这次吵赢了，也是赢得了战争，失去了和平啊。小西回家了。小西家的房子是按小西的意思装修的，一室一厅，厅很大，足有40米。当初何建国想将厅一分为二，再隔出一间，小西呢坚决反对。潜意识里呀，就是不想家里头有别人来住。结果呢，不仅挡不住别人来住，反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不便。一室一厅，他家来人自己就得走，一点余地也没有。到家一看，客厅里双人沙发已经放下了，变成了双人床。阳台上的行军床在客厅里支了起来，一些易碎珍贵的小摆设也都被收了起来。何建国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哼，安排好了才来跟他商量，先斩后奏，跟他爹一个样，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。小西背着双肩包离家出走，双肩包里装着要看的稿子和换洗的衣服，饿了去街边 7-11 买几个咖喱饭团，晚饭就算解决了。不想早到妈妈家，想等他们睡下了再去，除了有手术有病人，妈妈10:30前一定会上床的，一年一次的除夕夜都不会例外。走累了，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下，心里是茫然无绪呀。这日子还怎么过？三天两头的来人，七大姑八大爷看病信访找工作，来了就得住家里，他们住在家里自己就得走，长期以往这家还叫家吗？好不容易熬到了差一刻11点，进家一看，爸爸妈妈居然没睡，不用说在等他呢。 妈妈铁青着一张脸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一字一顿。回去，跟建国好好谈谈。两条，一，他们家的人病了，我管。我女儿是你们家媳妇，作为亲家，我有这个责任。但是，你们村的人我不能管，管不了。小西呢，一边脱外套换鞋，一边小声地辩解，那人是建国的大伯。行，就这么叫吧。我问了，两家往上数，手上18本，爷爷和爷爷才是堂兄弟。他们农村人祖辈生活在一起，照这个算法，全村人都得是亲戚。去跟建国说啊，让他爸不要再把他们村的人往我那儿带，有病请按规定直接去门诊挂号就诊。二，讲一讲。什么呢？城乡差别吧。啊，转脸呢，对着小西爸说，哼，建国他那个爹呀，在我们科里张张罗罗吆三喝四，后来干脆冲着我们护士长就训上了。小西不爱听了，妈，太夸张了嘛，那怎么也不能说是训吧。不是训是什么呀？跟你说小西啊，就是我跟我们护士长，不，跟哪怕是一个清洁工都不会这样说话，他可倒好，他。行了嘛，别说了。小西犯了个大错误，这个时候他就不该说话，说也不该说这样的话，明摆着火上浇油啊，使妈妈压抑着的怒火腾的一下窜起老高啊。当初磨破嘴皮子的跟你说，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，你非说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，说你是跟何建国结婚又不是跟他们家结婚，理论上是这样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你这么认为人家不这么认为呀，在他们看来，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族的组合，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社会关系，你的父母，大家都是亲人，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嘛，就不必分彼此分里外呀。小西呀，你必须给我把这个关系处理好，否则的话，否则怎么样呢？没说，意思到了。说罢，起身就进了卧室。小西的爸爸随之起身，随着小西妈进去了。剩下小西一个人，呆呆地站在客厅里，心下是一片苍凉。快12点了，顾小西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给简家打电话，遇到跟老公和父母都没法倾诉的苦恼时，只有靠闺友，闺中密友。电话里听，简家那边很静，没有任何背景声，不像是在公共场所。简家跟他说过，晚上要和男朋友去吃饭，今天是情人节。简家的男朋友叫刘凯瑞，事业成功人士，旗下5家上市公司，随便一个项目就能上亿，年年上福布斯排行榜。简家跟他好的时候20刚出头，正是对男人的成熟成功极易痴迷的年龄。 吃饭的地点，简家也跟小西说了，北美俱乐部啊，一个没有多少多少钱，别想进去的地方。刘凯瑞呢，在那儿有固定的桌子。那地儿，小西没去过，想也想象得出啊，里头绝不会跟他和何建国常去的那种馆子似的吵吵嚷嚷啊。但是，背景声，总还是要有啊。没有世俗的，就该有高雅的呀。比如，现场演奏的柔美音乐。但是呢，没有，什么声都没有。是不是他们已经吃完了饭，并且散了？小西的心里轻松了一点儿。他呢，很怕打扰简家。今天晚上对简家可是非同寻常。中午的时候，刘凯瑞打电话约简家晚上一块吃饭，态度极其郑重，说吃饭的时候要送他一样礼物。简家呢，就让小西猜会是什么样的礼物。小西说是结婚钻戒。简家说是不是钻戒他不在乎，潜台词是只要是结婚。哼，如此看来小西是猜对了。当下心里顿生感慨，有个作家说的真是好啊，女人插足一天是是非，三年是祸害，三十年就成了爱情。比如张学良和赵四小姐，在这里，决定事情性质的关键是时间的长短。 面对忧郁的简家，小西无法倾吐内心的苦恼。他索性对何建国的家事不闻不问，这时却接到了小区物业通知他家漏水的电话，小西急忙赶了回去。温馨爱巢的惨状令小西痛心不已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不出小西所料，刚下手术台的小西妈对建国爹先斩后奏的举动极为不满。接下来何建国又先斩后奏地将他爹一行人安排住在自己家，小西只好回家借宿，并承接了母亲满腔的怨怒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简家和刘凯瑞好了六年，比婚姻的七年之痒至少一年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只有小西知道，六年里简家为他流产就流过三次，随身带着早早孕纸，大概就是想最大程度地降低流产对身体的损害。固然刘凯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，如果不是有妻子有儿女，应当称是十全十美。当然有妻子儿女不能算是缺陷，但对一个与他有感情纠葛的女人来说，就得另当别论了。一开始简家不知道刘凯瑞有老婆，那时候刘凯瑞也年轻，三十出头，三十出头而未婚的男人并不少见呢。后来简家知道了他有老婆，刘凯瑞就跟简家说他早晚要跟老婆离婚，跟简家结婚。这承诺如同掉在毛驴鼻子前的一根胡萝卜，让他跟着他走，一步一趋，年复一年，一走走了六年呢。而今呢，今晚简家修成正果，苦尽甜来，令小西为简家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心酸。谁都希望朋友好，但同时谁也不希望自己比朋友糟啊。为怕打扰简家，小西一个人在房间里忍了好久，直拖到此时才拨了他的电话。电话那头背景的安静，在令他松口气的同时，又产生了新的担忧。他们会不会吃完饭，一块儿回到了简家的居所，一块儿共度春宵呢？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，这都得算是春宵啊。春天，两个终成眷属的有情人在一起的夜晚，如果是这样，他就该早打电话。搅扰情人的春宵，比搅扰聚会更为不堪呢。但是接下来小西就感到了哪里不大对头，电话那边极静的背景环境里，简家的声音清醒而低沉，跟春宵跟聚会均不相干。问他怎么了，他以问作答，你要是现在不想睡，我开车去接你，你来我这儿好不好？简家有一辆宝马，不用说，刘凯瑞送的。他那里地处北京西郊 townhouse 200多平方米， 不用说，也是刘凯瑞送的。小西没再多问，对简家说清了他在哪里之后，就收了电话，跳起来给爸妈留了字条，出门下楼20分钟后，简家就到了，两个人一块儿就去了简家的 townhouse。 路上简家跟小西说了他和刘凯瑞的情人节之夜。刘凯瑞电话中说的礼物是钻石，但不是钻石戒指，是钻石耳钉，是他去里约阿姆斯特丹苏瑟时为简家买的。耳钉上镶的钻石有品质保证书，是两颗高品质的圆形钻石。打开盒子之前，简家一直以为是戒指，所以当他看到握在绿丝绒上的钻石耳钉时，一时间竟呆住，说不出话来。刘凯瑞发觉出了他情绪不对，问他怎么了。简家极力用玩笑般的语调压下嗓子里的哽咽，说他还以为他今晚要送他的是结婚戒指。于是刘凯瑞又开始重复他跟他说过的多次诺言，他和妻子离婚是早晚的事。极度失望使简家穷追不舍，早有多早，晚有多晚呢？刘凯瑞又一次试图说服他，简家不让他说，只让他回答问题。刘凯瑞只好回答说，那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。再不简单，6年的时间也该够了吧。简家，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，但是你的爱我远远没有超过爱你的财产。 不是财产，是事业。那我做事业也是为了你呀。我刚开了7个分公司，这你知道啊，各方面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倘若这时候离婚，理论上是分走了一半的财产呢，实际上等于是抽干了我全部的流动资金，所有公司会因此瘫痪呢。 简家是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双目圆睁看了对方一会儿，猛地抓起那耳钉盒子扔到了对方的身上，而后离去。听到这里，小西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了，这时候他们已经在简家的客厅里了。客厅里处处是刘凯瑞的痕迹，沙发背上的乔治阿玛尼领带，茶几上的万宝龙大斑墨水笔，墨水笔旁的积家男士腕表，无一不是国际名牌顶尖级，哪一样说出价钱来都能让你跌一个跟斗。如果不是有简家这么个朋友，小西哪里会有机会瞻仰到这些呀？看到了也不认识啊，不认识等于没看到啊。就说那瑞士积家男士表吧，在外行人眼里跟何建国手腕子上那块差不多呀。何建国那表多少钱呢？148。刘凯瑞那块瑞士货呢？48万。小西从沙发上就跳将起来了，激动使他的声音高而尖，站在简家的面前一叠声地说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就这么不加思索，随随便便轻而易举把那对顶尖级的钻石耳钉还给他了啊？简家， 你当你是谁呀？电视剧里的女一号啊？你扔的是道具，是玻璃珠子？这时候简家想说什么，小西一挥手不让他说，镜子说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满怀希望的去了，结果呢，失望，觉得受了欺骗，上了当，叫我呀，我也生气。跟他跟了六年呢，从24岁到30，一个女孩，有几个六年呢？更不要说，这六年里，你为他流过3次产，打过3个孩子，咱不容易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理解你。但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能理解的是，你居然能把到手的钻石还给了他简家呀。人再生气也不能跟钱生气。我跟我们家何建国打架啊，打得最凶的时候，都说要离婚了的那次，我也就是扔了个枕头什么的，你可好，那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说扔就扔，你真……小西是越说越气，痛心疾首，你说啊，你生气扔什么不好啊，一桌子东西，刀子叉子杯子碗，还不解气，把杀了，扣他头上，呼他个满脸开花，扔耳钉你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扔耳钉，那钻石的，来自阿姆斯特丹梭子的顶尖级钻石，你说你小西越说越痛心，恨不得时光倒流，倒流到情人节北美俱乐部的那张餐桌旁，在刘凯瑞之前替简家把那对被扔掉的钻石耳钉拾回来。简家说话了，眼睛看着一边，喃喃地说，是，你可以为自己分辨说，你是为了爱情，但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里，你和一个被包养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对了，小西，那本书的名字就听发行部主任的，就叫我被包养的3年吧。说罢一笑，含在眼睛里的泪水被怦然的震落了。那一夜，两人几乎到天亮才眯了一会儿，小西没提自己的事儿，没法提，就好比面对一个身怀绝症的人，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向人家诉说头疼或者是腿疼给你带来的不适呢？在等建国大伯检查结果的几天里，小西白天上班，晚上直接回妈妈家住，豁出他那个小巢，去让建国村里的人折腾，不闻不问，不管不想，心里头倒是也清静。这几天呢，何建国也没打电话来麻烦他，大概是不好意思。闲来没事的时候，替何建国想想，家里头一下子住进4条农村大汉，吃住洗涮也真是够他受的。但是小西顾不了他了，这几天他自己忙得要死啊，出版社要赶春季的图书订货会，小西和简家做的那本《我被包养的3年》被列为社里的重点图书。书的作者叫陈兰，中年女作家，文字犀利幽默，如行云流水，很是有一批忠实的拥趸者。这本书保持了它的一贯风格和质量，内容也好，再加上这样一个醒目响亮的书名，应该说是十全十美。 可是呢，事情卡在了最后的环节上。陈兰不同意出版社为他的书改的名。与作者沟通是责任编辑的事儿啊。简家对那书名本来就心存歧义，于是呢，说服陈兰的重任就落到了小西的头上。陈兰说，不是我不配合你们的工作，我也曾在心里几百次几千次地说服自己，就叫这个名儿吧，现在是市场经济。小西呢拼命地点头，以示对方说得对，说得有理，想让对方说到这儿打住。可惜呀，陈兰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，自顾地说下去。可是啊，我说服不了自己。夜里，一想起我被包养的三年，觉都睡不着，吃两片安定都没用。我这个年龄啊，不是用身体写作的年龄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您说的内容我们一个字儿没动。小西的意思是，用身体写作从何谈起呀？陈兰正色地说，那就更要不得，是对读者的欺骗误导，不负责。继而斩截地说，就叫人比黄花，不再改了。好了，我还有事。说完，不容小西再说什么，起身走了。陈兰走了以后，一直假装忙活的简家才从电脑前抬起头来，笑着问小西怎么办。小西也笑笑，哼，没法办，只能跟发行部主任说人家作者不同意他被包养的三年。说着就要去发行部，这时候手机响了，是何建国打进来的。一看是何建国，顾小西就知道又出事儿了，而且是急事儿，否则何建国不会直接打他的手机。哼，事情果然是急，十万火急。物业通知何建国说他们家里向外流水呢。此刻呢，何建国人在天安门，正带着他爹一伙人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留念呢。天安门离他们家是非常的远呢，何建国只好让小西速先回家，他们呢也将同时从天安门往家赶。小西对简家简洁说了事情原委，叫他开车送他一趟。简家却说呢，他没有车了。小西也没顾上问他为什么没车了，跌跌撞撞就向外跑，急得简家跟在后面直叫他慢点，不要急，小心肚子里头的孩子。到家了，是卫生间洗面盆的水龙头没关，恰好下水孔又给堵了，于是水从面盆流到地上，从卫生间流到客厅，又从客厅流到了门外。开开门以后，小西循着声音吧唧吧唧的就冲进了卫生间，扑过去就拧上了水龙头，差一点儿没有滑倒，引得身后的简家是惊叫连连呢。截流之后疏堵，从下水孔里掏出的阻塞物是被浓痰或者鼻涕凝成一团的毛发。那边简家循着异味发现了马桶里未冲的棕黄色的排泄物，屏住了呼吸把它给冲掉。这边呢，小西 捅开了同样被毛发堵住的卫生间下水道，拿笤帚扫水。那边，简家忙着开窗通风蹲地。等到一切初步就绪，两个女孩累的呀，坐下来是一动都不想动。至此，简家方知道何建国家又来人了，方知道情人节那天深夜小西给他打电话就是为这个事儿。简家安慰他说，只要何建国对他好就行了。小西摇摇头苦笑没说什么。哎，这都是婚外人的想法啊，从前他也是这样想的，现在想来幼稚啊。 看完病后，建国爹又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家里要盖房，建国夫妻要出60000块钱。何建国不得不再次小心翼翼地面对小西。不出所料，自认已对建国家做到仁至义尽的小西闻讯后，怒气如火山一样喷发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